小姐，听啊，

有人证物证，你当年恕之情意，看在嫂娘的份上，从宽发落。 过成心一圈年说之之情你枉为人，当年犯罪你应当看在我的情分，你当想我包门只有这一条根，包年是我的亲骨肉啊， 我也是一点一滴滴滴点点早年的我将把我养成人啊啊啊啊啊， 多亏你不忘养育恩，想起来往事啊叫我更伤心，爹娘狠心将你抛弃，嫂嫂我抚养你呀、十八春，想当年我这左边买的是小有偏心，抚养你到了七岁整，寒窗实在读诗文，你可记得念书念到一更鼓，嫂嫂我天牛不登心，念书念到二更鼓，嫂嫂我与你打他针，三更夜冷把一松，累得你的身， 重暖的我的心， 跟我催你睡啊， 好娘为我多劳神， 我也曾温寒温暖 温饥渴， 怕风怕雪 怕雨霖， 忙将忙洗 忙任先， 交金交点 交诗文， 这真是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恩知义 当知心意， 我如苦寒心饭苦养不了想，你恩将仇报使我伤心，报免我的儿啊， 粉身碎骨难保长，嫂

年昏花不蹒跚，有谁来搀一把？ 逢年节望亲亲，谁我这年迈人？捧上酒一尊，花盼着树盼春，为人只盼个好光阴，不盼自身。大不想我盼只盼膝下有一个好儿孙，太可叹我呀盼到头来何所有，盼在百年后，谁是我那披麻戴孝的人？我恨天地不离，我恨地地无离，恨包勉他的婚姻断，我恨自己是个苦命的人。 嫂为母从古训，何况嫂娘在上门。

刚才是董珂蒂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莉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鸟四，裤子你把本全将，翻天我翻浪。 敲死 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偷真啊金娃，检查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对我说明白，我爹爹当朝未曾想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检查站前江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集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